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前几天听朋友聊起一个词叫开放麦，朋友跟我讲说开放麦是打工人的快乐秘诀。我好奇地笑着追问他说，这个开放麦到底指的是什么呀？后来他告诉我说，开放麦其实是一个野生的舞台，通常呢它隐蔽在胡同的小酒馆里、咖啡厅里，然后不同职业的朋友可以在下班以后登上这个大众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每个人都是开放麦的演员，而且你可以向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吐槽任何你想说的事儿，包括工作上的、生活当中的，甚至是情感方面的。他说在这个舞台上，你可以毫无顾虑地把你最真实的情绪给倾诉出来，根本不用担心讲得好不好或是有人去嘲笑你。在这里虽然大家都素不相识，但是会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去尊重每一个人，甚至你会在这里认识到和你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听完之后真的是很有感慨，我觉得这种简单的新型的社交方式对于很多人来讲真的是下班以后的一种释放压力的好方法。可能很多压力跟负面的东西通过这种调侃的方式讲出来之后，整个人就会觉得很轻松，不用再憋着了。所以在这个城市里，有一部分朋友真的是在下班以后选择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压力。那如果更有自己的爱好或者是想要去做的事情，可能这一天的工作对自己来说也就没有那么漫长和乏味了吧。很多人会在下班以后选择回家吃零食、刷剧、看一场欢喜了很久的电影，有的人可能会选择照顾一下家中的花花草草，也是非常治愈。还有的会去选择去健身房出出汗，好像会把一天的积累下来的坏情绪扔掉一样。你呢？在下班以后你都会选择做什么？不管工作多忙碌，都要记得照顾好自己。 最后登机广播，请搭乘婴儿航空1601号 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登机门，您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刷不定就一句热闹，也可能谁都找不到，前一幕才在家大扫，下一秒订好机票，留点时间跟我的孤独好好相处，或许发呆散漫到极致，人生很长来得及，人和事人心也就够。太哲学的事，人生苦。 重要，忙或不忙都好。喘口气，把忽略的照顾好，深呼吸，想跟自己再遇到，把生活重新排版到我喜欢的样子呀，这样多好。谢谢你。 来自刘若英带来的歌曲《不营业的日常》，一种恬淡而且温暖的感觉。在不营业的日常，也可以伴着这样暖心的歌声，编排着自己的下班时光，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而且不营业的日子一样也可以过得很充实很快乐，对吧？刘若英在这首歌当中其实寄托了自己对于祖父的思念。她说，不营业的日常想到就微笑，没多特别却很重要，忙或不忙都好。没错，想来有时候会因为工作，会因为忙碌，会因为疲惫，减少了和家人的一些聊天或者是互动的时间。所以在下班以后，如果可能的话，陪家人走走，看看城市的角角落落，可能心情就会变得不一样起来。不营业的日子，忙或不忙都好。 风吹过草里像牛羊， 久违了，一种满腔热血和自由不羁的感觉，来自歌手杨坤的《牧马人》。我记得在这首歌发布之前，他好像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在歌坛有大的动作，因为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嘛，然后对音乐的想法越来越固执，所以在发行完的他有一张专辑叫《2008》之后，他一度患上了抑郁症，甚至说有一点自闭了。那段时间他对自己所有的创作都是全盘否认，甚至对自己是不是还要继续写歌继续唱歌都是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一 因为其实你知道，音乐人他创作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如果因为很难突破那个瓶颈的话，他就会很焦虑。所以后来他有了一趟草原之旅，让他的那一颗无法安置的心、无法安放的心找到了支点。而草原的那种辽阔，让他那颗原本以为已经变成都市的灵魂开始苏醒了起来。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牧马人》。而且据他自己所说，是从创作以来、写歌以来自己最舒服最自然的一个状态。我想这是大自然赋予他的，是他从自然当中治愈了自我，带给我们如此美妙的音乐。所以我也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比如说像周末，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归自然的，是需要到自然当中去寻找我们生命本真的快乐。 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点的草坪，儿女在树隔墙壁弹奏着抒情乐，忽不定用拉丁式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微醺。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连脚步都佛朗明哥的声音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提起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踩过玻璃前的声音，装冰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提起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踩过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所以用了毛笔写了封信给你，千回的距离三色金，你知道他的话语先让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前的身影，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哦、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踩过玻璃前的身影，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 开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很独特的声音，它来自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这是一首很轻松，给人一种欧洲风情化的感觉，曲调很灵动很轻快。如果在下班以后实在是累了，如果选择回家葛优躺的话，那我想你可以跟着蔡依林这种欢快的节奏，想象一下自己漫步在绿荫的草坪，又或者是在马玉儿的广场翩翩起舞，对吧？那即便是一个人下班回到家中，也可以打开收音机，把你的指针调整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你头脑风暴的同时，让我们的音乐陪伴你的每一次想象。 全部都清仓，只要我们俩远远远荒唐，到的飞机上 这些几乎是幻想。不需要灯光，不用谁捧场，醉了不用讲，倒在我肩上，浪漫的余光随着气氛一直荡，眼神像江火一样。 是来自 Combs 乐队的歌曲《几乎是幻想》。有人说，无论是活给自己，还是自己有感，总有一首 Combs 是属于你的。就好像无论你有多忙碌，总有一刻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光。Combs 乐队的歌曲是有非常多种曲风的，而每一首歌曲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性。如果你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曲风，那不妨可以先听听看这个乐队的音乐，或许有一首歌会打动到你。Fanny Pack 带来的 Simple， 很独特的男生对吧，有一点慵懒，但是又有一点很抓耳的感觉，和这首歌的名字一样， 很简洁的旋律，伴着电子音乐渐渐深入，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编配，就是这样的节奏，就是这样的古典的结合，让整首歌变得有一种简单的舒服感。不管是在工作当中有任何的麻烦都请丢掉，在下班以后调整好心情，让我们重新出发。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撇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商店，它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这个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来自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虽然在调皮的歌词当中唱着生活的小烦恼，但是这样明亮的节奏却让我们听到了乌云散开之后的阳光，很慵懒的唱腔，唱得很轻松，好像在这样充满乐趣的歌声里，一切烦恼和压力根本就不叫事儿。这首歌没有一些让我们对生活的厌烦感，而是提醒到我们，让我们更加细致地注意生活当中的种种小事情，在音乐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淡然。我是刘慧，休息一下，稍后见。 走近也渴望，我看见梦里

lắng lo và sáng mai. It's gonna be alright. Một chút yên bình chắc đâu cần đúng xa. Let's chill everybody. 说轻松一下，也是非常适合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很轻松的节奏，很欢快的旋律。如果下班的路上各位一会儿遇到堵车了，那这首歌或许可以缓解一下你的烦闷。你试试看，好像时间会因为这首歌的跳动，它虽然不会停下，但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美好的感觉。所以我们说音乐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能够唤起我们心底对于美好的渴望和对未来的勇气。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轻松一下。对，生活当中除了生死无大事。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跟Mojito，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股火。 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真情， 灯花摩擦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剧情， 能得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 四月归我的冷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岁月带我轻雨交加，而你被腐化，我的心绪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 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闷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岁月带我轻雨交加，而你被腐化，心事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 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喜怒哀乐 是你的 第一时刻，倾诉我非你不可，难形容的你呀，全部享乐 是我的 是生活独特， 再继续一人敬酒小离席的彼此多难得。 明明设下重重关卡，我依然潇洒风尘仆仆， 我与你同在呀。 首非常甜蜜的女声对唱作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郭采洁的高音和阿肆的低音在这首歌里变成了一种非常治愈的完美配搭，很自然地用音乐表达了自己对音乐最初的真心。很甜蜜的对唱在俏皮的编曲下，其实也藏着满满的少女心，你听出来了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褪去工作的铠甲以后，我们依然是那个有很多奇思妙想和童真的少年。所以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真的要靠自己去发掘了，对吧？除了上班工作时认真负责的你之外，下班时候的你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是不是总会有一天，我要告别我的家，穿着整齐古板的衣裳，说着拐弯抹角的话？是不是总会有条路，属于最真实的你，它不一定最安全最好走，有的人却昂着头，能不能永远像个孩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就算我不懂他们说的世界，也一样能快乐生活，能不能永远像个孩子，这有什么不好呢？也许我也习惯不停跌倒，也学会爬起来奔跑。告别我的家，穿着整齐古板的衣裳，说着拐弯抹角的话，是不是总会有条路，属于最真实的你，它不一定最安全最好走，我要一直仰着头，能不能永远像个孩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就算我不懂他们说的世界，也一样能快乐生活，能不能永远像个孩子，这有什么不好呢？也许我习惯不停跌倒，也学会爬起来奔跑，能不能永远像个孩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就算我不懂他们说的世界，也一样能快乐生活，能不能永远像个孩子，这有什么不好呢？也许我已习惯不停跌倒，也学会爬起来奔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对吧？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真的是有小惊喜呢，是那种非常温暖人心的民谣编曲风，这是来自王小阳的《能不能永远像个孩子》。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回到过去的机会，但是我仍然希望你能够在当下的很多事情当中找到意义所在，比如现在，我就希望你能够和我们一起在分享音乐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这份当下的快乐。听着这样一首音调轻快又朗朗上口的歌，还有小朋友们那些稚嫩的童声，大人的疲惫是不是就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被赶走了呢？或者你还可以下班以后去跑跑步，去逛逛公园，听着这首带有童真的歌，我希望你能够收藏起，我希望你可以把这张，我希望你可以把这首歌放在你的收藏夹里，当你不愉快的时候翻出来听听看，能够帮你找到快乐。 都需在再转换，送他一见关怀。 世界，原来过程是生活必须要接受的洗礼，有回忆回味是种美丽。 Life goes on，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有你冷淡，玩家实验员跟 right or wrong， 发誓实验究竟 we are strong， 有可能是实验不是实验正在乱讲，这个实验证实失败，不需要失眠，因为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谜题，有问题解极都是解不晒。 alright， 摆低所有希望， oh my， 为我自己仲有愿望，但是没什么所谓，依然可以继续漫游另一个世界，看你点低 just lay back。 That's right， 人一世物一世，无论会想成世困你自己困扰的生活问题，但是现实有几多对手可以再击败，失败又谁可以重新再来，谁不想发达兼发围，不想挨油又没那么多优惠，挨赢得国家又没可能没什么所谓，通常问题究竟是不是人为，有人太过收买太过自闭，是不是压力太大想得太坏，有些弊又赖社会的问题，问题发生又总有两体，你又点睇？我是雾迷，暂时未能环游世界，但是我有音乐让我漫游愉快，不怕淘汰，不怕金融海啸难题，只是怕你猛咁催我叫我快。 对的歌曲《漫游世界》，这个慢是快慢的慢，轻松的旋律让我们和这个乐队好像没有了那种距离感，尽管我们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听到他们。你会发现因为歌手是广东人，所以他的发音可能没有那么清晰，但是没有关系，慢慢来也是一种享受，就像歌曲的名字说的那样，漫游世界，这两个字的奇妙碰撞也正是和这个乐队的初心一样。我们的成长是一个过程，有时候不必求快，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你说呢？ 寒风催促相拥，一夜才最适合牵手，人啊 尝过刺骨才懂得温柔多脆弱，就多勇敢，穿过大半个城市朝你奔去，想陪你去看冬天的星星，大雨没关系，阳光就藏在我口袋里，说给我怕你不相信，穿过长街穿过了昼夜，我奔向有我当一场大雪，穿过不见穿过了告别，有你等在那天，我一定穿过寒冬拥抱。 穿过寒冬拥抱你，这首歌是歌手王源参与作词作曲演唱的新歌，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在这个当中，他结合了自身的经历，写下了这首很温暖的情歌，很暖心的歌词，很温柔的曲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浪漫温馨的氛围。过冬神器不一定是热水袋，也不一定是电炉，还有可能是最暖心的拥抱与问候。我觉得当你在寒冬当中得到这样一个来自于我来自于音乐的治愈的拥抱，应该任何事情都可以些许的烟消云散。不妨在下班以后回到家，给你的家人一个拥抱，告诉他即便是冰天雪地，我也愿意穿过昼夜奔向你身边。好啦，今天最后的一支歌来自告人乐队的《带我去找夜生活》，非常的迷离又抒情。有人说，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有一种像是在半夜吃到一碗热腾腾的泡面一样的疗愈和放松。所以，歌声当中的那股的香气，你闻到了吗？希望各位能够在夜幕降临的时候，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小众快乐。刘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午后三点钟我还会遇见你吗？ 青铜许下的时间在你眼里成为了无限，青春充满了不眠，是为了追寻更多的明天。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